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6月30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呈现了贺信。信中表示，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元帅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这在高举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向全世界彰显祖国尊严和国力，坚决继承和完成在白都山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方面，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金正恩元帅在美国和敌对势力反朝孤立扼杀活动变本加厉的极恶逆境中，也接连带来那些把10年当作一年用的惊人事件和转祸为福的奇迹，来推动在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前进的主体革命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全体总联工作人员和旅日同胞为推举金正恩元帅做国家最高首脑而深感光荣，禁不住激情满怀。信中表示，衷心祝愿金正恩元帅玉体健康。